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我们上周我跟诗野一起去上海出差、其实是参加了一个纪录片的首映活动、这个纪录片其实是关于一个美国的品牌 Ralph Lauren， 他的创始人也就是 Ralph Lauren 本人，他的这个一生以及他的家庭，他的品牌，他的事业，这么一个纪录片其实还挺精彩的。这纪录片其实是它并不是一个新近推出的一个纪录片，它是2019年 HBO 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其中采访到了拉夫劳伦本人，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他的 孩子， 他的妻子，然后也包括他事业上重要的合作伙伴、还有跟他同时代的美国的其他的设计师，比如说那个、Kevin Klein 之类的。 对，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关于一个时尚 icon 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吧、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应该在流媒体上面也能够看到，大家可以去看， 而且在飞机上也可以看到。 对，就是好像是海航的航班上他就会有这个片子。 是的。 然后我们就先跟大家简单聊一下这个片子，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吧。一个就是其实对于他的身世还蛮有意思的，他其实是1939年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他本身其实并不姓 Lauren 这个姓，他姓的是叫 Lifshitz、就是这个纪录片里其实也提到他改姓的这件事情，就是他的哥哥就出来澄清，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说他们改姓 Lauren 其实是因为 Lauren 是一个 WASP 的姓，就他其实是一个安格鲁萨克逊白人的一个姓氏。很多人就怀疑说是不是因为你们做这个品牌啊，然后在美国为了受到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的欢迎、所以你们就把它改成一个相对比较美国化的这么一个姓氏吧。然后他哥哥就出来澄清，就说其实不是，因为他们16岁的时候就改了姓、是因为 Lifshitz 这个姓，因为他在英语里面的发音导致他们兄弟俩在学校里就是经常被歧视和霸凌、这个姓确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姓氏吧。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改姓了 Lauren。 对，这个是他那个纪录片里一个有意思的点。 因为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街上会有一些广告牌，会有 Ralph Lauren 的纪录片的海报，其实就是他本人的一个 portrait， 就是一个肖像吧、然后我就跟知奇说我觉得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特别眼熟，就感觉他演过电影或者什么、然后后来我才想起来他其实出现在老友记里面、就是因为老友记里面的那个 Rachel 他后来是在 Ralph Lauren 公司上班、就是他其实在这里面 客串了一下。 对，客串了一下、而且当时老友记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 Ralph Lauren 在美国特别火的时候、而且 Rachel 他在里面穿的很多其实也是上班女性的一些剪裁很利落的西装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也是出自 Ralph Lauren 这个品牌本身、就他确实在当时是一种美国文化的一种象征、然后也体现在这个剧里面吧， 也很符合 Rachel 的人设、 对。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想聊的话题呢其实是跟电影相关的，是因为拉夫劳伦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影迷、然后包括他在书里面来写他设计的一个方法和灵感的时候，他多次提到就是说他觉得做一个系列的这种服装的过程类似于讲述一个故事或者拍摄一部电影、就他会想象其中有一个女主角，然后围绕着她来进行创作、然后他的设计其实也曾经出现在很多的经典的美国电影当中，比如说1974年罗伯特·雷德福版的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拉夫劳伦的男装，然后在1977年著名的安妮霍尔当中戴安基顿和伍迪艾伦的戏服很多都是来自拉夫劳伦的、然后包括我那天看那个纪录片里就提到说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飞行家》就是小李子演的那个电影上映之后第二年拉夫劳伦就以这个电影为灵感设计了一个系列的服装、以这种飞行装为原型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围绕着我们在很多好莱坞的经典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些女性形象展开聊一下。其实我们对于女性的很多不论是刻板印象的这种制造还是刻板印象的打破其实都是来自于流行文化，尤其是这种大众电影里面对于女性 性的刻画、 嗯、 然后包括时装其实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好莱坞的这种黄金时代，其实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是金发女郎、 嗯、对 对，然后包括它代表人物可能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像是玛丽莲梦露啊这样的女性。然后在研究这个金发女郎的形象的过程中，我就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著名的英国的影评女性影评人叫做安妮特库恩，她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学者。她就在一本书叫做《国际电影女性手册》里面把金发女郎的这个刻板印象分成了三个大类、 嗯、 第一类叫做 Ice Cold Blonde， 就是这种冷面的金发女郎、 嗯、 然后她的特点就是外表冰冷内心火热、 嗯、 代表人物是希区柯克1935年的电影《三十九级台阶》当中女主角这个 Pamela 的扮演者叫马德琳卡洛、 嗯、 然后后来她这个冷面金发女郎的形象就是被格雷斯凯利在很多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面复制和延续了、 哦、 对，我记得曾经看过希区柯克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解释过说为什么会选择金发的女演员来扮演他电影里面的女主角。他的一个解释是说他认为观众最不容易怀疑金发女郎，就是感觉就是他的威胁性最低 是、 嗯、对，然后他将这个金发女郎就形容为 Virgin Snow that shows up the bloody footprints、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纤尘不染的这种无瑕的白雪，但是慢慢会显现出雪脚印。然后第二类就是叫做 Blonde Bombshell， 就是叫可以译作金发肉蛋嘛、 嗯、 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一类女性是具有超强的性魅力，会让接近他们的男人付出一定的代价、 oh. 他说比如说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女明星梅韦斯特、珍哈露以及后来的玛丽莲梦露、碧姬巴朵都属于这个类型的这种金发女郎、 嗯、 然后第三类就叫做 dumb blonde， 就是叫金发傻妞、 oh. 然后她就是具有显著且自然的性魅力，并且展现出一种极度的无知。我觉得这个特别典型，就是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那个 Penny， 对，她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金发傻妞。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二和三他们其实都是所谓的性感的金发女郎、 嗯、 他们的区别好像就是比较微妙、 嗯、 好像第二类我觉得它就是有更多这种蛇蝎美人的属性，比较具有危险性，而第三类它更多的体现这个女生的这种天真无知嘛、 嗯、 我感觉第二类就是更像比如说华尔街之狼里面这个玛格特罗比、 哦、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歇斯底里的这种特质的这种女性、 嗯、 然后第三类我觉得更像是比如说律政俏佳人里面那个威瑟斯彭演的那个女孩、 哦、 就是她现在一个金发傻妞的刻板印象，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律师、 嗯、是。对，那刚之前讲到黄金时代包括提到那个电影飞行家，其实我这两天又去重新看了一下，然后我一看是她竟然是2004年的电影，是20年前。 我记得是那个凯特布兰切特和小李子有一段打高尔夫球的， 对，就是那个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相遇、 哦、 因为她这个电影它有点像是一个传记电影、哦、然后她聚焦的是小李子演的这个大亨叫做 Howard Hughes， 他是一个投资人、飞行员、电影制片，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实际上他是继承了自己的家业，就是继承了遗产之后跻身电影界，发行了两部影片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他就斥巨资，当时是400万美金，他自己的钱，导演了一部航空史诗片叫《地狱天使》，这应该是影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片子、 嗯、 同时他也是一位飞行员和自学成才的航空工程师，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飞行，创造了很多飞行记录。然后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围绕这个男性的人生讲的这么一部片子，它是个很典型的这种男性传记片、 嗯、 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因为当时 Howard Hughes 他其实是深入了好莱坞电影工业，所以呢就呈现了他和很多当时的好莱坞影星尤其是女明星的一些故事。其实里面就有刚刚之前提到的金发女郎的代表 Jean Harlow，她其实是我刚说的1930年公映的那部电影《地狱天使》的女主角、嗯、然后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1930年的时候 Jean Harlow 其实才19岁，她当时为了补贴家用就在片场做临时演员，然后就很巧合的出演了 Howard Hughes 投资的这个电影《地狱天使》，然后当时很多人看到她都为她的身材惊叹，她就是那种被视为典型的性感金发女郎的这样的一个演员。 所以后来在《地狱天使》公映之后呢，就轰动了影坛， Jean Harlow 就从此一举成名，成为了当时最性感的女明星，然后也是这部电影让她成功的进入了米高梅，从此开启了事业的黄金时代。那在《地狱天使》公映之后， Howard 又有机会认识了另外一位当时好莱坞的女明星，叫做凯瑟琳·赫本，然后这个角色在《飞行家》里面是由凯特·布兰切特扮演的。Howard 和凯瑟琳·赫本他们有一段大概一年半左右吧，18个月左右的交往，就虽然他是一个男性传记片，但是凯特·布兰切特在里面扮演的这个女明星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我这两天就又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戏份，他们认识是1935年，然后 Howard 到片场去探班的时候就结识了赫本，然后赫本当时正在拍一部片子叫做 Sylvia Scarlett， 这一部是一个浪漫喜剧，它讲的是一个女骗子 Sylvia， 然后她伪装装成男孩以逃避警方的追捕，然后这个骗局之所以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当时拍摄这个电影的公司，叫雷电华电影公司，他的化妆师对赫本的改造，其实他在里面有点像我们讲的女扮男装这种形象，所以他的荧幕形象就是他会穿很多剪裁很立体的挺阔的这些衣服，然后其实赫本本人他在生活中也非常喜欢穿裤装，他是最早的穿裤装的好莱坞女明星，但是因为这个电影他当时有点领先于时代吧，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呈现性别流动性的电影，所以他的票房就是很惨淡，然后赫本在这部片子拍完之后就被称为票房毒药。对，然后这个飞行家里面就刻画了他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刚刚知琪说的那个场景，就是小李子开着一个飞机从海上着陆，就是有点像一个霸总，然后他就从飞机里出来就到达这个片场，然后他就见到了赫本，然后赫本当时穿的是里面穿的是一件黑白的条纹衫，外面搭配了一个白色廓形西装外套，下面是一条黑色的阔腿西装裤，就是现在看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很时髦。 对，是的。然后这个 Howard 就邀请赫本打高尔夫，因为他听说赫本很喜欢打高尔夫，下一场戏就转到他俩去打高尔夫，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就不是我们一般想象那种就这个男的会教女的怎么打，其实反而是赫本反过来他在观察 Howard 的动作，然后给他指导，然后他的肢体语言就是特别的舒展自信，走路带风，就跟他说你应该怎么使用你的身体。 You're not extending enough on your follow through. Follow through is everything in golf, just like life. Don't you mind? 回到他们刚相遇的那一幕戏，就是这也是一个政见不合的人能不能谈恋爱的故事。他台词写得很有趣，这个赫本他就直接问着 Howard， 他说就是你喜欢剧场吗？因为这个赫本他其实在演电影之前他演过很多莎士比亚的戏，他在剧场也做过很多年，然后才去了好莱坞闯荡，但是当时这个 Howard 他其实是作为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种大亨的角色，他投资了好莱坞的片子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进行了一个是剧场还是电影的讨论，然后这个赫本就跟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些易普生的戏，如果共和党没有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的话，然后他就接着说，他说你不是共和党对吧，1932年你投票给谁了，然后这个 Howard 就说我没投，赫本就说你必须投，那是你神圣的公民权，就他们一见面就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讨论，就其实他就通过这一场戏就把赫本他整个人物的形象都勾勒出来，就是一个进步派的而且非常运动非常有活力的女性。 Do you like the theater? No. No, I adore the theater. Only alive on stage. I'll teach you. We'll see some Ibsen. If the Republicans haven't outlawed him by now. You're not a Republican, are you? Couldn't abide that. How did you vote in 32? Well, I didn't. You must. It's your sacred franchise. 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说很多人说我是 outdoorsy， 说他是户外型，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像志奇刚讲那种黄金女郎她的形象其实和赫本这个形象相差很大，他们大部分时候可能穿很漂亮的裙子然后会限制行动啊什么，但是赫本她不管在荧幕上还是她在生活中她其实都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他就说我不是 outdoorsy， 我是 athletic， I sweat， 我是运动型，我会出汗，他就是在100多年前他就是以一个进步的充满活力的然后不受束缚和凝视的女性形象出现的，然后在当时的好莱坞这就是一个艺术。后来他接受采访也会说就是在他演的一些电影里面很多人会质疑他是没有性魅力的，我觉得这个就联系到了你刚讲那个金发女郎，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以他的性魅力是最为突出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导演告诉他说你这个形象其实是没有魅力的，但是他其实就还是很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和他的荧幕选择。有一部戏是他演了一个飞行员， 然后还有他后来也演过那个小妇人，还有苔丝、 嗯、 其实到在现在看也是一些很先进的很独立的这种女性形象，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嗯、 然后这个其实是跟赫本他本人的经历有关系，就他其实1907年出生，然后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爸爸是当地的一个泌尿外科医师，他妈妈是一个著名的女权活动家、 哦、 所以他们是一个进步派家庭，对，他父母都致力于推动美国的社会变革，然后他爸爸还帮助建立了新英格兰的社会卫生协会，向公众传达性病的知识，然后他妈妈当时就是很积极参政，会去宣扬一些节育的知识、 嗯、 对，然后童年时的赫本他就和妈妈一起参加过妇女投票权的示威活动，然后他父母也会鼓励孩子对任何有兴趣的话题进行辩论和思考，允许他们行使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然后他们父母的进步观点在社区会受到一些非议，但其实给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以及就是他父母其实一直很鼓励他运动，所以赫本小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假小子，然后他喜欢自称自己叫 Jimmy， 然后把头发剪短，然后他从小就开始游泳啊跑步啊打高尔夫，而且他一生都在打网球，就他即便后来七八十岁、 哦、 他每天早上都要打网球和游泳，他很喜欢在那个长岛海湾游泳，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所以就是凯特布兰切特去演他的时候，我看一个采访，就他当时做的一些工作他也是去运动，然后去游泳、 嗯、 去洗冷水澡，去打高尔夫球，就是用一种比较身体性的方式去接近这个女演员、 哦、 对，回到那个飞行家，后来有一场戏是他和这个 Howard 约会的一场戏，他也是这个电影里的一个高光时刻，就是他们两个先是去了一个好莱坞这种电影工业的大派对，然后在里面这个 Howard 就跟他两个兄弟就是进行了一些兄弟之间的谈话、 嗯、 你就看到这个群戏里面这个赫本他明显是无所适从的，他发现在一个男人的圈子里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们不如离开这里，然后这个 Howard 就带赫本去就是去开飞机了，就他俩约会是在空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戏也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在传统的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男性飞行员带一个好莱坞的女明星飞行、 嗯、 但是在这场戏里面他俩的关系里面就是这个 Howard 他先开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方向盘交给了赫本，由赫本驾驶飞机、 嗯、 然后这个 Howard 他就退到后面的座位去喝牛奶了，然后就有一个从他的视角看这个赫本，就是外面的月光打进来就非常非常漂亮，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女飞行员，但是她还是穿着裙子，就她穿着一套晚礼服就上了飞机。这个其实和赫本本人的经历也有一点关系，就是在1933年的时候，赫本在一个电影叫做 Christopher Strong 里面饰演一个女飞行员，叫做辛西亚达灵顿，然后这个角色的原型是一个先锋女性飞行员，她叫做 Amy Johnson， 她曾经独自从伦敦飞到澳大利亚，然后也曾在二战中直飞，是一个很有名的女飞行员、 嗯、 就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她饰演了一位女性飞行员，但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其实是以这个女飞行员的恋爱对象Christopher Strong 命名的，就他的中文名叫做晴天飞絮，晴是那个爱情的晴，对，所以他讲的其实是这个飞行员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好像是一个政府官员吧，然后这个导演，这个片子导演是叫多罗西阿兹纳，他是美国有声电影史上第一位女导演，嗯，所以我觉得他选的题材也是很先锋，但是感觉在当时那个时代的限制下，他其实像是一个想要突破传统，但最后又回到了传统叙事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女性飞行员，她一方面在她的工作中不断挑战高空飞行的记录，但是在电影的结尾处，她选择在高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爱而死了吧，就是她受到了情感的创伤。另一条线就呈现的是这个她的这个情夫，他继续跟他的老婆在各地就是有一些政治活动，因为他其实是个议员嘛，对，所以就结束在这里了。但是在这部影片中，这个赫本他贡献了自己非常经典的飞行员的造型，就是那个飞行眼镜，然后还有一个很贴头皮的那种头盔，还有一个特别经典就是充满未来感的银色紧身衣，就豆瓣上有人说像那个大蛾子 就是因为它有两个触角，可能二三十年代那种有点复古未来主义的那样的一种感觉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它很有意思，就是飞行员这个角色是他的一个角色本身，但同时也是他生活中他真实的一段经历，因为他曾经跟一个飞行员，然后跟一个航空业的大亨交往过。 我觉得在先锋的女性飞行家里，其实有一位就是跟赫本同时代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是应该是2000年初翻译过来，就叫《夜航西飞》，它讲的也是一个女飞行家的故事。那个主角叫博瑞尔·马卡姆，她也是1902年，就是20世纪初出生的嘛。她其实是英国人，但4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去了肯尼亚。然后她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单人从东向西飞越大西洋，她从伦敦飞到了美国的一个飞行员，不光是第一个女性飞行员，她是第一个飞行员完成了单人从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吧。然后在1942年的时候，她就写作了这本相当于半自传，就回顾他在整个非洲的生命的这个夜航西飞。但当时也是很不巧，因为连海明威都夸赞他这本书写得非常棒，但是1942年的时候那个是二战期间一个衰落的年份，所以其实美国人无暇顾及黄金般的非洲。而等着夜航西飞在英国出版的时候呢，又当时又是二战期间开始实行纸张配给制度，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好像人们发现这个非洲这片失落的土地是在走出非洲的那本书出版之后，但其实很多人认为夜航西飞写的比走出非洲还要好。然后我觉得她也是一位可以像刚才那个到了晚年还在打网球的老太太那样激励你的人，是因为夜航西飞其实只有可能几章写了她作为飞行员的一个经历，更多是在讲她在整个肯尼亚的生活，作为驯马师的生活。因为她17岁就成了一个专业的驯马师，然后一直到她80多岁去世，她都是在非洲驯马。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赫本在那个片子里穿着闪亮的时装，我觉得可能那个灵感也来自于美国的第一位获得飞行员证书的女性，叫哈利特昆比。因为她第一次在1909年驾着双翼飞机上天，就是穿着一个紫色缎面的连体服，所以也是闪闪发光的。然后当时她还带着一条丝巾和一个珍珠项链。然后就有杂志会说，就是在早期其实女飞行员的飞行能力不被重视的时候，人们都是在观赏她们的奇装异服，因为那个时候女性穿裤子或者连体裤会被认为是奇装异服。在19世纪30-40年代还会有女性因为穿着裤装被捕。 对，当时也有飞行员，女飞行员因为穿休闲裤，就是那个 slacks， 对，然后就是被捕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我后来也去查了那个拉夫劳伦品牌下面的飞行家系列，就飞行装系列，其实无论是男装女装你都能看到它的功能性的一面。 对， 因为你作为飞行装或者作为飞行装的一个设计者，要考虑它比如简洁然后保暖，就是它很有很多 functional 的部分嘛，但是你也能看到它很美的一些，就是包括那个裤子的流线型的设计，还有一些飞行夹克。 对，还有墨，就是那个飞行眼镜， 飞行眼镜， 就以飞行眼镜为灵感的那种飞行墨镜也是有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就是从一个职业的装束走到大众生活里的一个一个象征，就是这种飞行装。 刚建国说那个骑马的，我就想到就是有关赫本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电影中其实也有饰演过这种需要骑马的女性，然后他其实就很重视这个骑马的时候服装的选择，然后他电影中就是反复出现这种骑马场景，其实就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穿上受马术服装启发的这种服装。具体来说就是一些比较女性化的这种燕尾服，它其实灵感来自于男性的这种燕尾服，但是可能就会根据女性来做一些修改。但是恰恰是因为在电影中会有一些这样场景的呈现，包括可能他在电影中会有一些运动场景的呈现，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服装搬上大荧幕。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女演员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吧。 对，刚才视野也讲到说在那个年代可能像是赫本这样的女演员难以被归类，就是她的性别气质实际上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更中性一些， 是的， 但是那个年代它还属于性别气质非常二元的 是一个时代、 嗯、 那这样的女演员就会被认为是没有魅力的、 嗯、 但是可能到了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经过了这个反叛运动之后的美国、 嗯、 她对于女性气质的这种看法其实也发生了变化嘛。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著名的这个戴安基顿在安妮霍尔这个电影里面她的那个装束其实也是男装为主、 嗯、 都是这种廓形的西装宽松的裤子然后戴着领带和礼帽的这样一种形象、 嗯、 后来也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丹基顿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演员、 嗯、 就是她在刚进入这个电影工业就影视行业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性格非常古怪的女演员、 嗯、 她被称作是叫 The Cookie Actress，就是一个怪、 哦、 有点像怪女人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她其实出生在加州嘛，她的家庭特别有意思。我听了她一个1997年接受那个 NPR 电台采访的一个录音、 嗯、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一开始问她说，她说你母亲是一个选美皇后吗、 嗯、 然后她就愣了呀，她说不是，她说 我母亲是一个家政皇后。就是就很有意思，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选美，如果你是那个选美冠军，你会被称作 Miss 什么，就比如说你是美国小姐就叫 Miss America 嘛，然后如果你是加州小姐就是比如说 Miss California， 然后她妈妈其实是 Mrs.Los Angeles、就是他不是 Miss， 他是 Mrs. Mrs.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比的不是你的身材外形或者走 T 台什么，他比的是你家务劳动的能力、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什么巧克力派然后去参加一个评选、然后这个评选最后就会给你授予一个称号叫做 Mrs. 什么什么，后面是一个地名、然后他就说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Highland Park、就是他妈妈最开始是那个 Mrs. Highland Park、他就说这是一个 homemaker 的比赛，就是有点像是主妇大赛这种、然后他妈妈好像是做一个意大利面还是一个巧克力派，反正就通过做这个吃 的赢得了冠军， 对，赢得了这个 Mrs. Highland Park、然后他这个选举的机制跟那个选什么什么小姐是一样的、他就是一层一层往上，他先是获得了这个 Mrs. Highland Park 的称号、然后他又参加了 Mrs. Los Angeles 的这个比拼、 感觉这种比赛也好有年代感。 对，然后那个戴安基顿他就讲说他小时候就是他妈妈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主妇的形象，就非常善于做家务的这样一个家庭主妇的形象、但是因为他妈妈参加了这个所谓的主妇大赛、就有了站上舞台的那种机会、就他作为一个小女孩他从里面看到的其实是他希望站到舞台上的一种渴望、所以他后来就是成为了一个演员、对，他就是大学退学之后他就从这个西海岸从加州到纽约来追求他的这个演艺事业、他最早的一个机会是在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叫 Hair 就中文叫毛发、里面担任一个替补的角色、就是他担任了这个替补演员九个月之后他就成功试镜了一个 Woody Allen 的电影叫做呆头鹅、然后他最早在试镜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被淘汰了，因为他太高了、就是 Woody Allen 太矮， 对，就是因为他比 Woody Allen 高五厘米，所以当时最开始他就没有入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确实还是通过他的表演就征服了这个剧组吧，然后他最后就获得了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在其实他在这个安妮霍尔这个电影之外，他另外一个很受瞩目的角色其实在教父里面他饰演那个 Michael 的妻子，就现在大家称作 老登 电影，就是在这个 咱们刚聊的好多我觉得飞行家也是老登传记， 对，就是他这个教父里面他饰演这个 Michael 的妻子叫 Kay 嘛、他其实就是一个象征着美国梦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教父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家庭，他希望在美国实现所谓的美国梦、而他娶的这个妻子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美国甜金发的美国甜心这样一个角色、就象征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美国梦。然后这个在接受这个 NPR 采访的时候，就是这个戴安基顿他就表示说就是说这个 K 这个角色在教父这个剧本里面的位置就跟他在拍摄现场的位置一样、就是一个男人世界里面唯一的女人、他就是感觉说他就是被排除在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他说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导演为什么会选择我 然后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也没有跟任何人成为朋友、 哦、 他说那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 嗯， 对，然后他甚至就是不想在续集当中继续出演 K 这个角色、 嗯、 因为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刻板的一个女性形象、 嗯、 然后在收到这个第二部的剧本之后，他发现 K 这个角色在第二部里变得更扎实了、 嗯、 就其实第二部里他有一个公开反抗 Michael 的一个行为、 哦、 就是他好像打掉了他们的一个孩子， 嗯， 然后他才答应继续出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一点也还蛮有意思的、 嗯、 对。但是从科波拉的角度来说，科波拉他就说他当时就是想要选择一个有些怪异的女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 嗯、 可能我觉得是为了突出他和这个意大利家庭的格格不入， 嗯， 所以他才选择了戴安基顿。然后我们现在就讲到他很出名的这个电影叫做安妮霍尔嘛，其实安妮霍尔就是以戴安基顿本人为原型创造的一个角色、 嗯、 因为安妮其实是基顿的小名， 哦、oh. ， 就是他这个他是他这个演员的小名，然后他本来的姓氏其实就是姓 Hall， 哦、oh. ， 他其实本来叫 Diane Hall。当他当演员之后，他加入了一个演员工会、 嗯、 就发现这个演员工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女演员也叫 Diane Hall、 哦、 就是跟他重名，他就为了不跟这个女演员重名，他就改成了他母亲的姓、 嗯、 所以 Keaton 其实是他母亲的姓、 嗯、 对。然后评论家都认为说，就是安妮霍尔这个角色她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她这个形象就叫做反女神、 嗯、 她本来是一个从小镇走来的一个金发美人，就是看起来特别的冷静自信光鲜亮丽，仿佛周末的晚上一定会有约会、 嗯、 但是她一开口就是紧张到就是咽唾沫，然后就是说话会特别特别的笨拙、 嗯、 就让人感觉到那种她真实的一种局促不安嘛、 嗯， 反差感其实是安妮霍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她其中有一场戏就是也是 打 网 球， 就是她跟那个伍迪艾伦演的那个男的一起去打网球，她、嗯、就说尽管她的反手击球很滑稽，驾驶技术糟糕，神经兮兮，还带着一堆小动作，但她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聪明的女人。 嗯， 就是他跟他打网球那场戏特别有意思，就是打完了之后他们就在商量说好像怎么回去，李艾伦好像就问他就说你要不要搭车，然后那个基顿就说好啊，你开车了吗，然后李艾伦说我没开车，然后就问他说你开车了吗，他说我开车了，他说你开车了你为什么要搭车，他们就进行了一些非常荒诞的对话。 You play very well. Oh yeah, so do youOh, God, what a dumb thing to say, right? I mean, you say it, you play well, and then right away, I have to say you play well. Oh, God, Annie. Well, oh, well. La-di-da, la-di-da, la-la, yeah. You want a lift? Oh, why? You got a car? No, I was going to take a cab. Oh, no, I have a car. Do you have a car? So, I don't understand. If you have a car, so then why did you say, do you have a car, like you wanted a lift? I don't know. I wasn't... It's, I got this VW out there. What a jerk, yeah. Would you like a lift? Sure. Which way are you going? Me? Oh, downtown. 然后你就能感觉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实际上就这个女生她有我们今天说的一种讨好型人格、 哦、 就是当一个男生问她说你要不要搭车或者什么，他就会下意识的顺着这个男生的话茬往下接、 嗯、 但实际上他的实际情况跟这个对话完全是不相符的、 嗯、 就他呈现出一种非常尴尬而没有逻辑的一种对话、 嗯、 但是今天看你仿佛又能理解他其中的逻辑、 嗯、 这个逻辑就是说当一个女性她一直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她会下意识的顺着别人的话往下说、 嗯、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谎言又很快就在这个对话当中被拆穿、 嗯、 所以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滑稽。 嗯， 这个电影他后来成为了一个经典嘛，其中也是得益于他在这个戴安基顿在其中一种非常奇怪的一个穿衣的风格，就他的衣橱其实是由复古男装组成的、 嗯、 就包括领带、马甲、宽松的裤子和软呢帽， 这个使他成为了70年代末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时尚偶像。这个电影的服装里面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戴安基顿他自己的一个私服，就他其实自己也是以穿着男装而出名的一个女演员，就包括她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参加一些活动啊，包括红毯，她都是穿西装为主，而且会戴眼镜，一直戴着眼镜。对，然后拉夫劳伦他其实也曾经评价过安妮霍尔里面这个戴安基顿他的这个时尚风格，他就说安妮的风格就是戴安的风格，非常多元化，宽松的外套和马甲，软呢男帽，牛仔靴，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为女性设计了一场以马靴、宽松外套和大帽子为主的秀，我们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但他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安妮霍尔完全就是戴安基顿。美国的作家演员琼·朱丽叶·巴克他也在 Vogue 上面的 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他说我们突然开始到处借男生夹克来穿，把袖子卷起来，粗花呢和衬衫混搭，配上一条棕褐色的小领带，安妮霍尔代表了一种全新而独立的着装方式，它是温柔的、私人的、原创的。 刚刚之琪讲这个安妮霍尔，然后我这两天其实也重新看了 Woody Allen 的另一部片子，也是凯特·布兰切特演的，叫做《蓝色茉莉》。我记得我其实我当时想看他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他凯特·布兰 切特演一个人类 学系的学生， 凯特·布兰切特演一个人类学系，他其实没读完，他读大四，然后他就辍学了，他就嫁给了他那个老公。 其实他非常非常讽刺， 对， 他就是觉得说我们这种学这种无用的人文学科的女生，其实就是为了在大学 金龟婿 找个有钱人嫁掉。 是因为这是2013年的片子嘛，就是十多年之后，其实你放在现在这个语境下，这个片子当然有很多过时的部分，就比如说刚我们聊的那个吊金龟婿，以及他后来，对，他后来去到加州之后，他其实还是通过约会，他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外交官。我就觉得乌迪安写这个女性最后看到她的结局是对这个女性的一种惩罚。 对 对，就是好像说你一直这么爱慕虚荣，然后你又谎话连篇，最后又直到有一个人戳穿你的谎言，所以你所有的你想要的美好生活，所有的这一切都消失了，是这样一种感受。但是你今天看就会觉得说一个女性是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上升嘛？就她好像给这个女性设置了一个预定好的上升渠道，今天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女性她也不一定一定要找一个男的，对，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上升。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聊过那个格雷塔·格韦格演的那个 Mistress America， 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它其实就是对蓝色茉莉的一种重新写， 是， 就是他写的也是一个就是年轻漂亮有一些才华的一个女性，她不断的想要通过约会有钱的男性而支持她的生活，对吧？比如说她的房子是她的男朋友给她租的，然后她想要开一家餐厅也是她男朋友投资的，然后她这个电影其实她最后就完全转换了这种视角，她最后告诉你的是当一个有趣的或者有品位的女性跟一个有钱的男性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到底是谁更需要谁，就是传统的叙事是说这个女性更需要这个男性，因为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需要包括她的梦想就是需要通过这个男人的钱来支持，但是那个 Mistress America 里面格雷塔·格韦格她就是有点颠覆了这么一个叙事，她最后告诉你的是实际上人身上那种不可转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些想法，这个想法如果没有办法落地变成一个项目或者变成一家餐厅一个剧本一个电影，那他是不是就是一钱不值呢？就是当一个男性想跟这样一个女性约会的时候，其实他也想从这个女性身上获得很多东西，就是获得她身上那种才华那种灵光，那些东西虽然没有办法真的用来换钱，但其实因为他不可转化，所以只能通过跟他在一起这个男性才能接近于分享这种东西，就他最后好像落在了这样一个角度，就有点像是对这个电影的一种重写， 对，重构了。但是我觉得凯特·布兰切特演的实在是太好了，对，他让这个角色非常充满魅力，而且他演的其实是有一个有一点神经质的女性，我觉得可能在10年前看你会觉得这个女性她为什么疯疯癫癫，我觉得10年后就是这种神经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状况的时候就是你甚至不会觉得很奇怪， 还有一种美感。 对，就是因为他一开始那一幕就是他在和飞机上旁边一个老太太一直在讲话，就是讲他们家长里短各种讲了一路，直到提取行李的时候那个老太太说不好意思我得走了，然后就是这个老太太的老公接到了这个老太太，她老公就问她说这是谁啊，老太太说不知道，她说我就是在飞机上她跟我说话我没听清，我是回了一个 what，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路 Oh, there's my family. to you. I'll call you, maybe for lunch. I don't have your number. That's that woman you were talking to. I was sitting next to her on the plane. She was talking to herself. I thought she said something to me. I said, what? She couldn't stop babbling about her life. 然后这个电影的结尾就是当他所有这一切都幻灭之后，他又一个人走到街上，坐在一个长椅上面，就又开始喋喋不休，进入一种有点像臆想的自言自语的这种症状。但其实这个症状你就觉得他其实是当下的一种征候。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时这个片子他的这个服装也是备受关注的，因为他这个片子的设置其实他相当于是一个主妇落难的这样一个故事吧，有点像我的前半生那种设定。所以当他还有锦衣玉食，然后可以住很好的房子，穿很好的衣服的时候，他有很多行头，就是全部都是名牌啊，大牌，然后很得体。然后后来就是他老公入狱自杀之后，他有很多财产都抵押给政府了，所以他就只留下了一些仅剩的一些可以装点自己的这些衣服吧。所以我还看了一个采访，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服装师在设计他的衣服的时候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就在想说要怎么体现出来这个主角他在揭露她丈夫的这个庞氏骗局后，她陷入这种精神和经济上的崩溃，然后并且这个故事是以倒叙的方式展开，所以这个服装师他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展示这个主角在崩溃前后的一些穿着。他就说给这个主角 Jasmine 准备行头的时候，他就想象这些行李箱里面会装什么。他就说按照他的性格，这个行李箱里不会装家庭照片或者纪念品，而是会装一些知名的品牌，这些品牌是他的安全保障，可以帮助他吸引下一个有钱人。所以他的衣橱里面有一件必备的就是一个名牌的夹克搭配一个牛仔裤。然后这个服装设计师还想象说他在匆忙打包行李的时候忘了带上那条相配的裙子，然后他只带了一个手提包。看这个采访就会觉得说服装设计也是一个人物形象很重要的一点吧。我觉得凯特·布兰切特本身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他很多的角色其实很依赖造型，因为他之前演过那个 Bob Dylan 嘛，其实也是一个有一点中性， 啊、 对亦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早年还演过一些伊丽莎白一世的这种古装的戏剧，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赫本的这种形象。然后包括他最近几年还演了那个塔尔嘛，塔尔其实也很喜欢穿这种很廓形的，就是体现有点像中性气质的这样的一些衣服。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那个我和建国看了那个免责声明， 是 就我看这些时候就在想说其实凯特·布兰切特和这个罗比他们都和小李子合作过，他们都在老登他们都在老登电影里面演过女主角或者女配角吧，就他们其实是这些老登电影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但实际上可能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小李子还在演老登电影，但是这些女演员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些道路。凯特·布兰切特她在选片的时候其实会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她可能会去演保守派的这种美国夫人，然后也会演像塔尔这样的在一个本身性别比例比较失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他有点像成为了一个加害者，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然后包括最近的那个免责声明，我觉得也是探讨媒介以及探讨完美受害者这样的一些议题。然后像罗比就是他演芭比，然后自己也做制片人嘛，我就觉得会看到很多女演员他们在不断的拓展，然后不断去探索在一个现有结构里面的一些可能性。 最开始我们讲到那个金发女郎，我们不是举例子就是说这个玛格特罗比她在这个华尔街之狼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威瑟斯彭在这个叫 Legally Blonde 律政俏佳人里面饰演的那个金发女郎，其实他们两个后来都成为了好莱坞最厉害 的 女制片师， 很厉害。 对，就是像那个律政俏佳人，其实她那个剧情有点跟那个蓝色茉莉很像，就是最开始这个女孩她好像是一个学时尚的一个小女孩在加州，然后她为什么开始要考这个法学院当律师，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当时的男友就是跟她分手，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男友想从政，就是她想找一个更符合这种比如说一个议员妻子形象的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将来的妻子，她就不想跟这个看上去比较浅薄的这么一个，就是她不是叫 dumb blonde 吗，就是这种金发傻妞在一起。然后这个女孩她后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律师，就是超过了这个男友对她的这种期待和要求。然后这个男友后来好像还向她求和，她也拒绝了她，就是有点像今天看来有点像是一个爽文的这么一个结构。对，然后其实她也是对于这种 金发傻妞的形象的一种颠覆，就是他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刻板印象之上的。就他出场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粉色，就像那个芭比、 哦、 都是芭比粉的、 嗯、 就他的什么拿的笔上面也是有那种粉色的羽毛、 哦、 然后他穿的那种套装也是一身那种芭比粉的套装、 哦、 他就上法庭、 嗯、 然后他在法庭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对那个戏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最终怎么赢的这个案子，就是说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证人他是给了一个伪证，就是他就说这个枪响的时候我正在洗澡、 嗯、 然后这个女主角他就开始问他说，那你这一天在洗澡之前干了什么，他说我去烫了头发、 嗯、 这个女主角就问他说，那你之前烫过头发吗，他说我每隔几个月就烫一次头发、 哦、 然后他就说，那你肯定是在撒谎，那你不可能不知道说刚烫完头发几个小时之内是不能洗头的。 哦 他其实 很多细节 的，对，他其实就通过一种所谓的女性的知识，就这个知识可能在法律的世界男性的世界里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知识、 嗯、 但是最后这个女性她就是被认为浅薄的这种知识、 嗯、 最终帮助她赢得了这个庭审的胜利。 嗯 2019年，凯特·布兰切特也出席了纪录片《Very Rough》的首映。在首映礼上，他说他非常欣赏 Ralph Lauren《Timeless》的创作，以及他让复古感焕然一新的能力。凯特·布兰切特说，多年来他在红毯上穿过很多 Ralph Lauren 的作品。很久以前，我不记得那是什么电影了。他设计了一个银色系列，它有一种20年代的复古感，但又带着 Ralph Lauren 自己的特色。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他总是重新演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在美国文化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标志性廓形，但他又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电影的话题，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看了一本拉夫劳伦的书、 嗯、 然后这个书里面其实就是拉夫劳伦设计师本人他讲了一些他设计时候的一些灵感，以及如何作为一个设计师去构想一个系列的、 嗯、 他里面讲了很多我都觉得是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就会说，当我设计一个系列时，我感觉自己像在拍一部电影，我想讲述一个故事，所以你可以说我通过服装在写故事。 嗯， 他说，当我设计一个系列时，我心中有一个女主角，她是我电影的主角，表达着我想要传达的内容，我研究她的性格，为她而创作，也通过她来创作。我不仅是在做一条裙子，我是在写一个故事，虽然裙子也很重要，但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通过服装讲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将我所做的一切串联在一起。故事从一个女孩开始，她是谁，她在做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围绕着这个女孩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她后面也讲了说她是如何看待女性气质这件事情。她就说，当我开始设计女装时，因为拉夫劳伦最早她是一个男装品牌嘛，她说，当我开始设计女装时，我是带着男装的感觉去做的。我喜欢格丽泰嘉宝和马琳戴德利，她们有态度和视角，她们总是那么有风度，但并不追求流行。有一个女人代表了我这种风格的衣服，她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美人，而是一种拥有魅力而低调的美。你看着她会说她很美，我喜欢她的头发，我喜欢她的站姿。她把本可能是男性化的东西演绎成了一种异常女性化的风格。她既不是古老的，也不是今天的世界，她的优雅不受时间的界定，她拥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嗯， 对， 嗯。 然后她说她想象中的这个穿拉夫劳伦的女性是一个喜欢反差的女人。她说，能将一件旧旧的多余的狩猎夹克披在一条朱式晚礼服上，或是戴着钻石耳环穿一件破旧的摩托车夹克。她可以穿一条拖地的褪色牛仔长裙，配上看起来是从祖母乡村庄园的窗帘上拆下来的织锦胸衣，去参加盛大的舞会。她总是带来惊喜，可能戴着一顶黑色头巾，额头上有闪亮的宝石，或者像30年代的电影明星一样戴着一顶遮住眼睛的水手帽。她从不张扬的登场，但她总是令人难忘。她随着岁月变老，但她没有年龄限制。她是我脑海中所有电影的女主角， 永远存在。 嗯， 对。然后他还讲了一些他对于所谓的时尚和风格的看法，他就说个人风格就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这大概就是自信。当你拥有这种自信时，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并通过衣服呈现出你是谁，你的感受是什么。因此穿衣可以是一场冒险，你可以为你在某一天所扮演的角色来着装。 嗯，我觉得拉夫劳伦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想象自己的客户的时候，他把他想成一个女人的不同面貌。 对， 这个女性可以穿常春藤系列的衣服，然后也可以穿西部女郎风格，也可以穿她后来出的那个桑塔菲或者是像安妮霍尔那样的衣服。那他自己说的就是从艺术波西米亚风格到牛仔风格再到迷人的飞行员风格，他们全都是同一个女人不同的面貌。我觉得其实在当下的一些影视剧里，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比如冰雪豹、然后还有那个科幻美剧西部世界，以及前两年这个电影三块广告牌，我们其实都能看到这种越来越中性或者是越来越西部风格的女性的服装正在成为女主角的风格。 对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有那样一种中性化的趋势在里面的。而且这些女性不光成为了剧集的女主角，而不再是美丽的配角、不像刚才这些电影里她好像是一个小妞的无知的角色，她们不仅成为了主角，我觉得也成为了重要的一种反叛旧秩序和反思旧世界的力量。就像我们之前聊冰雪豹的时候、这个女的是在打破一些西部的对女性的禁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主角好像颠覆了以前美国西部片的一个对于女性的凝视或者对于一个女性角色的设定。以前往往是柔弱的无力的、然后在三块广告牌和西部世界里女性成为了一个反叛者。那我还想在最后提一个，就是94年的时候、La Florin 这个品牌其实是为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就是 CFDA 的抗癌公益宣传活动设计了一个限量版的 T 恤。 对， 我觉得这个也其实跟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品牌跟女性角色的这个变换有关。就是当时他们设计了一款 T 恤衫，这个胸前其实是有一个像 靶子 枪靶一样的那个形状，一圈一圈的。然后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件 T 恤的销售额为妮娜海德乳腺癌研究中心创造了$2,000,000的收入。然后 Ralph Lauren 也做出了一个声明，他说每售出一件衬衫，他们将为这个乳腺癌研究中心捐献$5。然后这个倡议就影响到了整个美国的时尚界，然后并且后来在几十个国家展开了这项活动。到2017年的时候，这项与乳腺癌相关的公益活动已经筹款$4,000,000，用到了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来支持乳腺癌的研究、教育以及病人的护理。 对，就是刚才建国提到的这个妮娜海德乳腺癌研究中心，也是拉夫劳伦他与人合伙在华盛顿特区的这个乔治城大学医院里面成立的。这个妮娜海德其实是一位已故的华盛顿邮报的时尚记者、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这样一个癌症研究中心。然后刚才建国讲的这个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的这个抗癌的标志，其实它是叫做 Fashion Targets Breast Cancer。 是的， 就是叫时尚剑指乳腺癌的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标志性的 logo 和 T 恤。对， 在2000年的纽约春季秀场上，就是 Ralph Lauren 推出了一个粉红小马的广告。粉红小马基金也是一个全球性质的慈善组织，致力于对抗癌症，所以这件粉红色的小马 T 恤后来也成为了一个癌症倡议的标志。 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种女性形象在影视当中的流变吧、就是从一种比较经典的这种金发女郎的形象，同时也是非常刻板的，到更中性化的女性形象、到所谓的这种古怪女人的一种形象。其实女性的形象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然后越来越不受到这种传统性别气质的禁锢。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管是创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是设计师，包括这种 costume designer 就这种戏服的设计师，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电影它借助它这种全球的影响力，也将这些荧幕上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穿着、她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推广到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这种进步，女性形象的变化可能也不是线性向前的，就像生活大爆炸的 Penny 出现之后，很多人拿它去对比 Rachel 种，就是同样是这种金发女郎，是不是现在的这个 Penny 会比之前的 Rachel 更进步一点呢？没有那么比如恋爱脑呢？就我觉得我们其实不能把全部的期望压到一个女性身上，其实是像 Ralph Lauren 说的，就是一个女性可以有更多的面孔，我们是其实是期待在影视剧里见到更多元的一个体现，就是对女性故事的更多种的讲法。 嗯， 对，而且我就想到我们在看这个 Very Ralph 的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品牌它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对， 就它后面有讲到就是它和嘻哈文化的一些关系， 对， 以及一些街头文化是怎么融入这个品牌的，以及所谓的嘻哈文化和街头文化的这些住在 Bronx 的黑人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品牌， 他们是怎么获得 这个衣服的，对，他们是就是通过去直接去抢， 对，直接去店里面去抢。 对， 我觉得这个 很 有 意 思，很有意思，就 是 你很难想象一个品牌的纪录片会直接写说他们的衣服是怎么被抢走的这件事情。 对，是的，然后他后面也有讲到一些他在这么多年的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他其实也在不断的吸收新的文化和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跟可能在电影行业发生的这一些变化以及它更容纳多元的这些考量其实是同步的。 对，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 拜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